好，翻到嚟私家 channel Mega Drive 系列， 系仲有咩 Mega Channel？ 系啊 ，Mega Channel 啊，差唔多噶啦。其实依我哋系我发现，即系搵一搵资料啦，即系我开麦之前，喂都有咁多机会玩 嘅。Mega Drive 好多名作， 好多 名作， 系多到我又系估唔到嘅。似乎仲多过任天堂添啊！嗰时就玩咩个 drive 嘅 game。 如果街机嚟讲，街机名作嚟讲，世界系压倒正优势嘅。其实 唔止街人街机，但因为真嘅， 即系你唔好话。 咪后我哋有倾过就系啦，即系世界好多，其实 Master System 已经系噶。世界自己 title 即系 Sega 自己嘅 game 咧，其实唔多，即系唔多唔少，好多都会系同街机联动，即系有街机版、有家用版嘅。咁但系 OK， Master System 年代系咁啫。但去到 Mega Drive 时代呢，因为多咗好多副厂。咁啲副厂跟就未必会有街机版嘅，但係都仲有好多好好经典嘅 game。即係好简单、你唔会可能喺街机叫 Languisa 啩。 冇可能啊。 就係喺街机见到呢个金明黑暗啊。 唔会啦。咪咁当年 RPG 嗰边又出咗批。 当年咪应啦。当年咧应该系八九年度啦，因为DQ 真系爆起咗嘛，大家知道就系 RPG 开始搵到食啊嘛，咁Square 就开发咗 FF 啦，而阿特拉斯就开发咗神转生，跟住咧 世界就 分咗三，凤凰之星啦， 系不过黑暗仲有接咗一只嘅，两边 都我记嗱，初初 Master System 啦，佢只凤凰之星一啦。通常都系要喺啲咩模拟器啊，或者系佢 放心，因为嗰阵时个情况都系头先都讲过啦。香港入嘅系欧美版，黄之星一喺美版机其实唔红嘅。 系啊， 其实 有只 game， 但系就真系 即系好简单啫，话就话英文大家睇得明啫。当年班靓仔啊，你见佢打英文 RPG 啊？ 系啊， 小学生嘅大佬。 就英文同日文冇分别嘅，对我嚟讲， 冇错，都系外星文嚟嘅，都系外星文嚟嘅。其实 唯一分别就系、是、你努力查字典，英文你查到，日文你查我唔知点查咁解啫。 吓吓，仲要全部评价名， 全部评价系咯，冇武汉字 嘅。唔系啊，但系真噶，调翻转啦，我亲身经历啦，我系宁愿即系当其时僆仔年代，宁愿玩日文 game， 点解咧？系横掂都睇唔明，我就干脆唔鬼睇啊！英文就会似董飞， 似飞啊， 就会要尝试去查字典。我睇错嘢啊！ 我要你话你谂起你翻你上堂嗰时候啲嘢 啊，都系啊，都系个原因咯。想得志上堂啲， 我谂起上堂啲英文， 耶！ 你打机都仲要睇英文， 唔好玩啦， 即系咁讲啦，即系好简单，即系好多。如果你话两边都唔识，就宁愿去打日文嘅，即系横掂都唔识。 我就因为系即系少日啲系喺日本卡通片啊动画啲。都系日文噶啦， 我都话你提早发人费啲咪都计咯，大佬。 嗱， 你 特例嚟噶嘛？ 咩意思？ 你咪未老先衰，未老先衰。 但系《之星二》咧，就系当时佢系第一只用多重转轴嘅平面 RPG。 PS2 吓， 哇，佢多重转轴精彩咯。 唔系呢个卖世界卖点嚟噶嘛？其实系因为 PC 已经开始玩呢样嘢，但系即系 MD 世界五代更加犀利咯。 一开始系 更加极。 当时咧，佢多重卷轴就点样就系嗱，地面咧就一层卷轴啦，跟住佢天花板有啲咩水管啊啲嘢噶嘛，好咯， 同一层。 如果水管同你啲路程一搭埋哇，你会搵唔到条路，原来，哎呦，有条路喺度啊，你水管遮鬼住我，结果咧系本来个迷宫已经系够复杂噶啦，就加埋呢种叫做咩？ 遮住晒， 多重卷轴陷阱，结果令到咧 真系陷阱嚟，其实 系啊。当时你冇地图嘅话咧，系死得好惨噶。 你有地图你都要逐格嚟行啦，系嘛？ 同埋我记得中系呢只 game 系第一次个女主角系中途瓜咗冇得复活嘅。 Okay. 因为其他 RPG 通常都系女角冇瓜嘅嗰时 RPG 啲女角，仲系咁重要， 即系好放先河啊！呢、這个 即系应该咁讲啦，佢嗰阵系一个特点啦。你但系你讲紧死咗冇得复活集大成，当然系呢个隔离厂嘅 十年之后嘅事咯。 嗯， 十年之后嘅事咯， 十年之后。 冇 有冇十年啊？ 五年啫，五六年啫，好似 文章咯， 哈哈 ，Fine Bun 啊嘛， 咩 啊？ 仲明仲明，佢仲 文章，唔系讲文章喎，RPG 死人死得最精彩，梗系讲翻 文章， 唔止文章啦。 OK， 但系系任何人死咗都冇得复活啊！ 但系一样嘢就系 剧情嘅话，呢个系 《梦之星二》 剧情啦，系真系你 真系 死就冇得复活， 系啊， 好大镬！ 《梦之星二》咧就一女主角咧，猫儿。紧身衣，找攻击，跟住 宇宙议会有其实一切能元素，又话俾你知中意咗。 唔紧要，冇眼镜。 但系问题系九十年代喎，呢个系 八十年代尾， 八十年代尾 喎， 大佬。 错， 系啊， 大佬。 即系严格嚟讲，佢热潮系已经九十年代噶啦，出系八十年代尾啫。 集合一切盟点嘅角色，跟住话俾你知死咗，冇得复活。 咁一路以嚟讲，讲盟 game 都系世界强项啊。 哈哈， 系咪？喂，某个好出名，而家好出名嘅画师，乜都系喺世家，喺、 oh, okay. 世家红起上嚟噶。 O K， 呢个青年之志。 O K， 呢个梦幻无二先。嗱，我觉得都译名好型嘅啫， 系真系好型。 呢 Lisa 你点译？ 真系唔 型，梦幻无二， 好有型，一把剑， 但系唔用 甩佢一集， 甩佢一集， 甩佢一集。 呢个仲精彩， 唔系系宇宙战士，唔好意思， 唔系勇之斗恶龙个名译得几 系啊，太空战士好合理啊，咁炸高达喺太空度打埋太空战士咯， 唔系 太空战士啊嘛，呢个系动画， 系 太空战士啊嘛， 呢 个 系十年代嘅译名嚟嘅，真嘢系呢个，但系呢个好，呢个肯定好好，真系好多好少人识咯。当时《望之星二》咧，佢系即系难玩到系黐线嘅。我系当时玩得好痛苦嘅爆机，即系睇住地图啦。 先讲啦，啲古早年代嘅 RPG 入边只唔难玩嘅。 唔系，佢最痛苦就因为《望之星二》有一个好即系我嘅惨痛经验就系、是，当我去到后面咧，佢地图咧就大到阿妈咁样，即系相比而家地图嚟讲咧，而家地图咧系简单到咧远未盲眼啊！但系嗰时地图系黐线大到会觉得哇，你得哇 系嗱，家用机啫。你玩翻电脑嘅 RPG 都有知边个？ 佢电脑嗰种级数嚟噶， 吓 玩到想恨，尤其是去到最后 一路都讲紧就系，因为当其时你电脑嘅计算文，即系佢同能力啦，仲系比九五机争啲嘅。咁电脑嘅 game 就梗系以复杂度去取胜啦，因为佢几大容量都得啊嘛。 搵个五 吓，但系你谂谂喺家用机可以搵到只 game 个地图复杂度同电脑有得挥，其实已经 很不过呢样嘢咧，即系我嗱《望之星》就系佢去最后咧，个地图系。大到阿妈唔认得之余咧，仲有系多个地图嘅，即系佢搵齐八件嗰啲神兵武器咧，跟住打大佬啊嘛，哇！打完之后出喊， 好齐咁雪柜， 系啦，打到好喊嗰种，跟住去《望之星三》俾人闹得多之后咧，佢《望之星三》地图简单好多，因为嗰地图真系虾，系令人有心灵创伤嘅大到黐线嘅。不过《望之星三》佢另一个就系、是、哇！就是主角结婚生仔，跟住结婚再生仔，就接嗰只三代同堂，即系而家 Gundam Age 嘅原型， okay. 就嗰时开始嘅 三代制 系啦。 算啦，都系话一句，如果你话讲游戏嘅传宗接代，就点都系睇翻暗影嗰只噶啦。 OK， 苍龙与白鹿。 喂，呢、這个系啊，讲到电脑机，佢 Mark Drive 咧，啲厂又多咗去，即系唔分散投资啊。以前净系红白机啊嘛。去到咩 台咯？ 系啦，但去到 Mega Drive 开始咧 ，Gaming 啊 ，Capcom 咧就跨平台啦，就间间都出啦、啊。所以你就你唔会话出现做咩啊？你有 Sega 机啊，定玩 Sega game 嘅，咁有 Capcom 啊，有 Gaming 啊 ，Kick 多咗好多第三厂嗰啲。 系啦，多咗 多咗第三厂， 同埋有多好多奇，哦、即系点样讲啊？即系当年好多好新概念嘅游戏啊。 例如咧 呢只咯，我Head of Survive 吓 吓，即系依家嚟讲唔新啦 ，Real 即系一个 Real Time 战略游戏。 啊、 但系如果当年嚟讲，即系唔用猫式情况之下玩呢个 real time 游戏，我觉得系几犀利， 都系十字制啫。 系啊，唔系即系佢用个佢点样做咧？佢攞个飞机做你做力个做嗰个做你嗰个。 即系你咁讲，你叫而家喺 Xbox 玩呢个 CNC 嗰班人情何以堪？ 系啊， 哎、我唔懂。 即系佢呢个，唔 系咁 我唔代啦。其实要当年嚟讲，有 real time game 呢样嘢， 唔好用 FPS game 啦咁样嘅。 系啊。 仲有一隻就啱啱好近拍冇啱啱先再次復刻嘅出击飞龙。 哦飞龙啦。 即係讲嘅。黐线嘅动作机咪变态动作嚟嘅。 好变态。 佢大魔界穿系嗰次一眼都嗌晒救命嗰次。 相逼囉大魔界穿。 有啲唔同真嘅。大魔界穿我可以讲嘅讲法即係两隻都系咁难玩。 都系变态。 都系变态游戏。 吓都唔得嗰种。 唔紧要。大魔界穿呢俾人感觉呢都仲系旧世代嘅 action game。 啊 其实即系比较个 节奏 版人物啊， 同埋节奏比较慢啲。 节奏可以再倾嘅，但系画面上系比较简单。 同埋一样嘢， 飞龙当时其实最划时代系乜嘢？唔系讲操作，唔系讲性，系画面啊。 吓， 超靓！ 喂、 佢嗰、那个未来世界观嗰下俾出嚟嘅、但最紧要嘅系，你街机玩完，你翻到 Mega Drive 发觉系弱化咗啲嘅，但系唔觉嘅其实。 但系你会收货嘅， 收货嘅系啊。 即系无论速度感又好， 因为 双人， 因为仲有一样嘢就系、是，飞龙咧就讲速度感，而魔界村嗰种就系咩咧？真系你断 pixel 计对位系跳噶嘛？ 系啊， 嗰啲落嗰啲 系正位咯，即系要要。 魔大川始终好好旧世代嘅 feel， 但系套到飞龙，你系会好 feel 到嗰种所谓嘅新世代 未来 作游戏嘅嘅感觉嘅，其实已经系 好多嘢都破， 即系啲 cyber feel 啊，同埋即系佢嗰 种长咯，同埋啲 同埋唔系最紧要，我觉得系嗰个真人比例吓。因为你以前好多动作 game， 你冒险岛又好， 啊系啊，佢跳嗰啲动作都系啊系啊。 但系你飞龙唔系 Q 版人嚟噶 嘛，同埋佢跳动作系真系同你打关斗噶嘛， 系啊， 唔系怎跳起噶嘛。 其实 Sega 好多动作 game 系而家仲记得，例如《梦幻战士》要 啲 Sega， 哇！ 系真系，先有。 系啊， 斗三人组。 喂，我唔系佢心印象唔系因为嗰游戏系个女主角佢比坚尼战衣好性感。 系佢呢个 send 战开赛 事，如果要讲战衣嘅，讲战斧啦。 啊都系啊， 系啦 系啊， 金斧 Golden Axe 当时又系我 即系比坚尼虚及嘅鼻祖嚟，我觉得系 啊，嗰只又系咯，师姐 咩女咩之人嗰啲啊， 咩 Drive 机主必备游戏之一嚟噶，又系差唔多就。Okay. 你有咩 Drive 你未玩嗰隻 game， 唔該你返去攞自水三嘢咁真係嘅，有幾 game 有句你咩 Drive 你未玩過啊，你自收三件冇 啊，係我想問個問題，因為講起即係初嘅 game， 不透之前有幾人玩過，當年 我玩過 唔係 即係我有睇過 我 玩過， 但我因為我想想玩嗰隻唔係世界版嚟， 我玩嗰隻世界版嚟嘅，就 系、 是、 最初我即系我嚟打我 佢系大啲，因为佢相比任天堂嚟讲，佢画面处理强咗，所以咧、 啊、真系 以前系大咗好多噶。 每个我当年最中意讲噶啦，就算跨平台出，即系有，因为有啲 game 已经系噶啦嘛，超任版又有， 同埋即系控制王啦嗰只， 然之后就一边同你讲系，即系啲画面系可以争好远嘅。 系啊， 你讲紧 嗰只，因为比较 Drive 嘅和你画面声又好，其实强过晒当年，即系超任出之前都。基本上冇 乜，超人初期都唔系睇到 game 人都变到咩咁衰。 系啊系啊， 讲画面，讲画面嚟讲， 其实超人系啱啱平，即系可以抗衡到，但系赢唔到咯，叫做。 当时系啦，讲到有啲所谓叫根基 game， 或者点讲咧，就系即系线下 game 咩？ 吓， 我记得好似有炸弹人啊，好似。冇再好似冇 后期 喎，因为 Sega Drive 相对嚟讲，佢未 变核 game 就应该系 Sonic 噶咯 ，Sonic 咯， 就系一定有一只嘅，即系叫摆喺个根基嘅、 啊。通常 Sonic 噶啦，如果 因为我所知道咧， 其实世界反而呢类 game 会比较 少啲嘅， 相对 即 系多 啊 ，PC game 少啊， 系啊， 唔似 PC 咁有诶一只淘铁咁样，你就可以变核噶啦。 即系好多啲比较即系， 咁唔系一路以嚟，你世界都系你会系啲比较。回合性嘅 game 咪攞嚟现客咯，即系当年 Master System 会用 Mega System， 咁你去到、Mega Drive 嘅时咪 Sonic 咯 ，Sonic 啊战斧啊几只咯， 系 啊 战斧因为可以双打啊嘛，战斧 系咯，通常系呢啲咯，因为 但系咧好老实讲，现客 game 啊，咁即系三国志列传算咩？你记住呢只 game 系可以三打噶， 系三打。但问题你 SOG 你用嘅时间都， 记住系回合，系你系会直接去拱你侧边嗰件，搞掂你啊你， 喺等我真系。仲二核 game， 仲有二系三个系话明， 同埋个名句， 点解我二核 game 咧？当年先讲小弟 Microsoft 之后已经冇再拥有 console 机，直至到 PS。 系 咁，当年我 Microsoft 系租机打嘅。记住三个字主要系咩情况呢，当年系最中意㗎啦。中学放 lunch， 三条懵佬唔食饭出去租机打。 吓、 啊。其实系 lunch 度室，我哋喺 lunch 打三个字嚟转㗎。 哇 哇，你真系有耐性。 我因为我今月想搞什么中文 game 嚟住。 笑错咗 啦， 要 应应系中文 中文 快。 系 呀。 诶，呢个系私格出嘅，三个字列传私格，唔系嗰个 系 真系三个字。 唔系咁样，真系，即系。 记住呢只系三个字列传，唔系三个字，更加唔系吞天。 系啊， 放心， 呢个独立系列嚟嘅呢个。系啦，真系世界。 但可惜冇复刻咯。 系啊。 嗱，讲个战略 game 啦，有一只嘅我一定要讲嘅就系Advance 大战略，德国 战 略。一只系当时本来大战略呢个招牌就 系 System Soft 噶嘛，咁 Sega 同佢佢授权俾 Sega 出，第二咧就同 System Soft 嗰只唔同就系。呢只真系纯粹玩二战嘅， 因为有 Advance 啊嘛，纯粹玩二战嘅啫。 而家 Advance 咗啊嘛， 系，但系佢都话到明噶，即系深官式授权噶。 系 呢只 game 咧，当我最深刻第一就系佢当时啲 AI 咧慢到咧就系咩？嗱，一个钟头，即系当然早期嗰啲咩波兰啊嗰啲比较简单啦，佢咁呆版图，但系 去到后边啲大版图咧， 我打法国咧， 啊法国啊正啊法国， 哇一个钟头行四枪，你行五行三分钟，跟住咧就摆只手掣食面啊冲凉啊。做其他嘢，做完之后 ，OK 行完， 记住，真嘅， 去到後期啲人話咩 PS 撈碟慢可以去錄杯麵 ，sorry， 當其時唔係錄杯麵啦，係錄完食埋啊， 沖埋涼去埋廁所仲得啊，洗埋筷子啊，黐線嘅大佬。 先講啦，當年最中意嘅係咩咧？落樓下士多買嘢食， 咪就 OK， 快就搞掂啦，係好慢，因為冇辦法。去到北外景玩到巴巴羅灑時，哇！大佬一望無際大平原，跟住咧，你嘅心情就同嗰啲同嗰四號戰車一齊嗡嗡嗡嗡咁啊， 慢慢熬過啊， 黐線嘅，個地圖又大，即係完全可以係我後嚟先明白到就係、是、我終於明白到當時德軍面對住蘇聯嘅平原係點樣感受啊！ 所以我覺得係當你去到後期睇，近期睇呢、這個。Girl Pun 啊，死系咪觉得，咦，原来战车可以咁快嘅咩？可以咁嘅速度感嘅咩？原来 或者慢瓜啫嘛， 太咖啡喺度要。 跟住后嚟好啲嘅，后嚟佢即系后嚟佢快咗好啲啦。但系早期就设计系真系差，但系好 combo 咯，只嘅。 好老实讲， 我三个月啦。 咁梗系 combo 噶，咁慢喎。 系咯，慢，即系可以冲下茶，食个面咁样。 讲紧佢系因为佢注重个 AI 运算。 你先讲啦，就算只手佢哋列转啦吓，佢喺运算都仲系慢噶吓，其实。 有冇咁微谱嘅？ 即系除非你系搵你呢个嘢，如果你 AI 太弱就唔好玩。 系啊， 即系佢一定佢，但系要以嗰部机嘅机能嚟讲，你要计咪计差懵咯。 系噶，生活次列转咧，点解大家系冇乜印象佢攞得耐咧？系咪通常啲人都会三打？当你系一个 VS 电脑嗰阵，你就知咩叫慢嘅。 系啊， 电脑turn系会慢过你人玩噶，话俾你听。 就系讲紧佢嗰阵时嘅机能所限，同你 AI 个十六 bit， 唔系，其实仲有一个原因啊，因为而家啲 AI 越使越蠢， 真 嘅，唔系蠢唔蠢嘅，系规范咗啫，纯粹系有个帽框住咗啫嘛， 少咗好多，即系点讲，佢个判断方法， 都系嗰个，而家咪好简单。而家逐渐死 AI 咁咩？而家啲人砌模做嘅啫嘛。 唔系，因为大战略 AI 系点咧？就系、是、如果你正常打法咧，你系一个城咁打落去嘅。咁佢会一个阵一个咁退，所以咧当时一睇穿咗 AI 就发明咗就咩超长距离大兜圈打炸佢个屎忽，炸晒后面啲城市，等佢冇得退，咁快过咯。当时得法国啊， 大迂回战略啊嘛， 系啊，大迂回战略炸佢后炸后卫拉啫嘛。 火烧后栏就咁嚟嘅啫嘛， 炸佢后栏啊！哇，佢真系同你逐个退到，真系退到去买，退到落运帝啊，大佬。嗯， 即系打一打退一下啫。 唔系，佢又退到当年大撤退咯，花二克。 唔系，都系嗰句，我最中意讲嘅，打系弯晒战略咧，大家系会，你唔系话同步四号战车慢慢熬啊，你明白当年啲士兵。度日如年嗰个心情啦， 老 game 老到天生 中我哋。反而另一只战略 game 咧就唔系话玩嘅感觉，就系佢画面啦，就系、是、天下布武，因为天下布武嘅 opening 咧系真人拍片嘅，当时咧所有嘅有 Mega CD 嘅 game 铺咧都系攞只 game 噶啦。 放心啦，肯定啦呢样嘢，唔使谂。 我开始喺我当时僆仔企喺信和门口嗰间咧，佢用 demo 喺外咗，我系想象唔到咧，原来游戏机画面可以咁靓嘅。真系播片，因为嗰时冇播片嘅概念，就算咩 CD-ROM 都冇嘅，系真系真人拍片嗰下。 系啊， 嗱呢机又系变态嘅，难到黐线嘅又系。佢嗰个 AI 系蛊惑到你咧，系你个啊救命嘅大佬嗰种嚟嘅。 我都嗰、那个，因为就系因为以前啲人系中意咁样做呢啲 AI 做得难，而家系大家中意割草噶嘛，即系呢个我谂算系一个趋势。 咁同埋依家可能 有少少可以賴翻落呢個快餐文化嘅、啊。以前都係嗰句學記得話齋，一隻 game 斷月計去 攆啊嘛，攆成個月咪。 而家你買翻嚟三個禮拜放翻二手啦，係嘛？ 因為再唔係就咩就揾人對戰。 三個禮拜算好嘅，三日啫啲。 唔係中午買翻嚟。 唔係 first day 二手咩？係 咯， 即係你喺老抽買 game 係第一時間去二手店揾噶嘛？嗰日公買即係開賣嗰日去二手店 已經有二手貨出嚟 啦，爛 game 啦。 唔係咁，嗰啲係通常都係你吸完嘅嘢就已經就放翻去啫，因為唔會睇問題嘅呢個係。 嗱，講到 Mega Drive CD 有一隻 game 其實書名作嚟嘅。Luna Superstar 啊 Luna 啊 Luna 佢个人次而家红发紫嘅，但系多 边个 Iron Master 个 陈豆腐 Iron Master 个 佢噶 系咯，望之星个Luna Star Luna 系咯，Superstar 银星系列咯，就佢个人设噶， 唔觉咯 吓，系噶，搵翻咧系佢做人设噶，所以睇当时我睇佢虽然话狮子， 不过唔系咗熟面真嘅，当年佢红起。Even Luna 佢都红，唔算 Luna 大红大紫，即系 唔系佢，因为个人设 唔算大红大紫。 但系有人识佢， 你相比起你相比七丸， 吓， 我系模拟战七人战士，即系争好远咯。 但嗰时系真系叫做第一批诶，将动画变成 RPG 嘅最早嗰批咯。 啊， 最记得噶啦，而家即系临尾后嚟 remake 版啦，我再玩翻啦。先系啊，嗰时我记，因为搵翻就系、是，咦，嗰时把声好似唔系咁样噶，因为我后屘睇翻资料，哦，原来嗰时咧就咩阿井上17岁一个人配 N 个角色，去到 remake 版咧，女主角又换咗冰上公子，男主角就石田章。但嗰时系17岁又配男主角又配女主角，反而男主角就系喺打斗时嗌两句嘅啫嘛，嗰只嚟嘅。但嗰时系 CD 同埋佢多动画片啊。 先讲啦，嗰阵时有几多 game 嘅人声先得嘅，你记住。 所以好叻，所以我 真系 好 多 CD 先有 出啫嘛，因为有 CD 你记住。 呢只Luna 系同埋另一边嘅天外魔镜系差唔多嗰时嘅动画 RPG 嚟嘅，即系两大两大宗嚟嘅。天外魔镜又系你玩，你中意动画动画嘅话咧，呢套嘢必玩嘅。 系王子有冇记得？ 讲咗王子咯， 系咯， 天外魔镜啊嘛。而 Luna 就出咗三集。系算系咩个 C 差唔多叫做咩个 Drive 年代叫代表性 RPG 啊， 后期代表咗， 后期咯 CD 系列 RPG 代表咗咯，叫做 系啊，因为始终佢梦幻之星系列佢净系停喺卡带度，即使去到第四集千年千禧代， 咁你要追求呢啲真系靠 CD 冇咁快，其实当年嘅话 有声嘛，有声有画有动画， 即系你又唔舍得买， 同埋真嘅你 CD 嗰边玩得动画多都仲系集副厂其实 吓。 你世家本身其实你见佢 CD 反而少， 系真系太多特表作嘅。 佢反而喺带嗰度主力咯， 系啊，佢主力住喺带嗰边。 啊， 佢即系第三，佢即系三厂多 CD game 咯，即系随便一揦。 哦， 系啊， 就好多其实都好正嘅。头先我就跟住揾啦，即系佢仲好啊。去到后期咧，即系93年之后啦，即系去到超任年度，其实佢仲有一堆 game 系。啲電腦跟住移過嚟，因為佢可能 CD 啊嘛，即係話三個字三樣，佢直接係 Mega CD 版。 啊， 咁你可以塞大量資料落去。 正 CD 都話包圍咯。 呢個媒體問題就因為對家冇啊嘛，你要做 CD， 你即係如果你 攞優勢咯叫做， 你一定要用 CD 嘅話，你係唔可以去對家噶嘛。 唔係，即係嗰陣時仲有咗 PC Engine 嘅，你記住有 CD 嘅。 我攞好簡單問你個問題，PC Engine 同Mega揀一個你唔敢望居揀嗰邊啊？ 即系咁睇你，咪睇你咩公司咧？ 你 黑神嘅，你咪拣啲 PC 引擎咯。 即系正想讲最黑神 嘅。有咁衰？哎，咁都话头先最谂到一只 game 系，当时喺 AVG 嘅，动画游戏《三只眼》 啊，三眼啦， 一插叫。 先讲啦吓，但系三只眼最印象嘅，并唔系呢个咩啦，再一版啦吓， 咩版？ 系呢个电脑版。 OK， 我玩嘅系电脑版呢个 Win 3.1 年代嘅三只眼， 我都玩过。 喂，要装 Win G 啊嗰阵时， 系啊，唔系我当时 Win G 啊嘛，就一开始 Win G 哦，即系又系 game 系 game， 喂，系 game 要装 Win G 咯，我知。 喂 ，Win G 个 testing 画面系好猎奇噶嘛，其实嗰只鱼洞嘅大肠，喂，红色嘅水管仲系鱼洞大肠。 因为当时喺电脑面玩 Win G game 系好痛苦嘅，首先你装 Dos Win， 又装玩 J Win， 自己装碟，跟住咧你做，如果你需要玩英文 game 嘅话，做写个 multi config 系俾选择嘅。 算，即系电脑我哋之后再讲，因为你提开三次，我先提呢样嘢。 嗰只 game 系因为就系真系全动画嘛，所以系啊，即系好似当然 PC 有几多嗰啲 AVG 啊， 有冇关系？即系 Mega 只三只眼同电脑 冇啊，独立嘅。另一只 game 嚟噶， 分别个 另一只 game 嚟噶， 同我应该系 唔同噶，另一只 game 嚟噶。 因为我冇玩过 Mega， 我就唔肯定。 所以嗰时系好深印象就系，因为佢用 CD 有语音啊嘛，又下又话嗰套嘢当时红啊嘛。 系啊， 结果套即系三眼都完咗好耐啦，谂下谂下，一啲历史神迹啦。 咁成隔廿年啦，都 个作者都好似换咗几套作品啦。 系咯， 跟住去到后期就 Super 三重 X 我就冇乜点玩过，因为始终系个招一出咗冇几耐就瓜咗嘅。 咁你实真喺面前，点解要买嚿 upgrade 上去 咧？系啊，冇喂，嗰个系吊命嘅装置嚟噶嘛？ 系啊，即系佢谂住即系会即系用尽咩个 drive 所有机能。咁结果你有部新机在前，点解我唔系部新机算数咧？ 嗯， 即系里面都有 Virtual Racing 嘅话，点解我唔玩呢个实体版？ 唔系啊，当时实出其实当时咩 Drive 早中期咧，有咗 game 系，因为佢嘅性能好几暧昧嘅。有啲街机佢又唔系话完全唔得，稍微弱化少少搞得掂。所以啲咩饿狼传说啊啲咧，你或者系 NBA Jam 啊咁样，佢稍微弱化少少，佢又可以摆喺 Mega Drive 出啦。咁我又玩得好开心啊！ Mega Drive 定之後嘅時候 ，Mega Drive 嘅惡誒，至少 M 誒惡王係有啊，惡王係有呢個 NBA Jam 咧，就當時機鋪玩得好開心。 因為 NBA Jam 我印象中係超人玩嘅啫，其實 我係玩 Mega Drive 嘅。 OK， 相對嚟講玩個角色會比較大個啲咯，即係似接近街機少少咯。即係當時係比較接近，所以佢又多啲。同埋第一隻嘅Retro Fighter 係 Mega Drive 嘅。 啊哈， 雖然好厚。 嗯，马叉辉塔， 马叉辉塔， 虽然冇乜点玩过咯，都系 呢个使用3X 我记得， 收3X 啊，佢 系咯，要 好似应该 要帮佢干嘅，通常都用呢嚿嘢嘅，应该系， 即系佢本身嘅机能根本处理唔到咁大 polygon。 3D 呢啲要真系要升级。 去到 polygon 已经真系全部都系啲呢代机嘅末期啦，超任又系啦，超任去到后期， 系啦， 星际火狐已经系啦，即系都系好后期要额外加嘢啦嘛，饼大 加芝士啊嘛。 你啲世界呢边都系啦，即系西一时咯，应该系。 但系佢多咗但系佢后期其实就真系即系你做啲旧嘅二 D game， 即系最早年嘅格斗 game， 例如街霸、饿狼啊，嗰啲咧，佢仲出到嘅。 咁唔系嘅，咁街霸都系讲之前都讲噶啦 ，PC 二算啦。 哦 ，PC OK。 咁我后嚟都移植到咁样噶嘛，我话四廿蚊都有嗰时。古嚟精怪咩 game？ 好多好多 game， 好多其实真系好多后嘅。 不过有啲即系入唔到去香港，即系嗰啲可能啲动画改编 game。 动画改编，哎，仲有一只我唔知反而好有印象就系《龙珠二》勇武传。 吓， 我系当时有勇武列传，我唔嗰时系屋企呢只机有记忆，反而多。 勇武列传已经冇乜印象。我 系 主要打都系打呢个超模斗传嘅啫。 系啊， 我喺勇武列传有印象，奇怪。即系 Retro Racing 啦，一只最真系又系啲一切嘅开始。 Polygon 嘅 Demonstration 咯。嘅叫咩人冇玩 ？Retro Racing 系一切开始啊嘛，差唔多叫做，即系私搞机 game 系叫做一切源头嚟 ，Retro Fighter 啊 ，Retro Racing 啊咁样，一切嘅系嗰个。 如果你 Retro 系列嘅话，仲可以计 Retro Cup 噶嘛 ？Retro Cup 又系 ，Retro Cup 系后期，就后少少嘅， 又系玩得开心嘅，又系我知，因为佢当时喺枪 game 嚟讲，佢完成度相当高。 嗯哼，喂，咁世嘉一路以嚟喺枪 game 都系领先隔篱好嘅，其 实系啊， 都唔知领先好多啦，因为唔系真系好玩嗰只 game。 你唔好话细，你唔好话隔篱铺啊，其他 game 厂都领先埋啦。 即系好简单嘅，枪 game 边度主要战场喺边喺街机度，即系相对嚟讲咧，街同街机嘅联系咧，始终都系世嘉大， 系啊， 会多过。 你就算卡拉边出枪 game 都冇世嘉咁正咯，老实讲。 啊，仲有当时有只 game 我唔知系我谂系香港冇几个人玩，我玩到开心嘅。Winning Post，OK，OK， okay, okay, 你玩嗰啲 game 唔系，我哋冇啫，我都系， 我都话，我都仲有一句，杰特呢啲未老先咩作品啦，即系僆仔已经同你玩赛马 game， 因为当时我系好中意江明叫嘅经验噶，即系嚟话系航空大亨啊，Winning Post， 哇，你口味真系犀利 啊，我系好迷嗰啲 game。即系嗰时唔知点解嗰铺有租啊嘛， 系咯，我嗰时系咪 RPG 啫，主要都系， 系 Shining Dust 一只元祖嘅， 光明嘅元祖咯， 好正。后屘就变咗 Shining Force 冇咁好， 之后就 Shining Force 越化版嚟 咯。另一只嘢又变咗，但系当时 Dust 系我好开心玩得，虽然啲画工完全唔系我会萌嗰种，但系觉得咦好玩只 game。 游戏性啫嘛，讲 游戏性啫，我哋都唔会讲话噶啦。 啊，唔系，其实世嘉已经开始多讲话，头先都讲过啦。 唔系，即系冇 世 嘉标准睇啊，即系我意思话。 喺技术研究上咧，喺画面表现，世嘉几乎日本第一人咁滞。即系最热衷于即系提升游戏嘅机能，提升画面表现，系 Sega 系。 Sega 个 主动性好高。 其实 PCE 都有呢个倾向嘅，系任天堂冇啫，其实我觉得 系。 任天堂佢 任天堂系后即系。市场行先多， 即系都唔系，一直佢都系游戏性同埋， 游戏性啫嘛， 游戏性同埋市场。 我哋谂下，阿老人家曾经讲过咩话？咩三 D game 冇必要啊嘛。 啊，唉，咁老人家你识讲啦，人哋都去咗咯。 所以后嚟佢光明黑暗系真系玩得，所以系 Shining Force 啊，点解变咗战争？ 算咯 ，Shining Force 好多光明系列嘅旧玩家系唔承认 Shining Force 啊嘛，你记住。 我完全唔接受嘅一只 game， 即系总之 唔明系唔明 知 FF 系列嘅，我觉得咁 系唔系另一只 game 变咗，佢只双人系列。 通常先讲 Shining Force 喺后边，其实所谓嘅叫做名作重制噶，已经系冠名作嚟嘅，其实系 冠名作嘅啫。反而双人 Dallas 反而 只 只只 上身 嗰只啫。反而你话去到后期变咗真系变咗动作 game 嘅变咗action RPG 嘅咩 HR 嗰啲就系仲好玩，但嗰时代战棋 game 我真系唔觉得好玩边，就好多人好迷，所以拗我地头咯。 Force 多人围，即系第一次听啦。 多人玩就当时好多人玩嘅， 因为可能我身边啲人都系黑暗黑，即系今日黑暗年代嘅人啦，全部都系将只嘢铲到上天花板噶，系即系 Force。 O K， 啊 Force 嘢唔系 Force 啊， 我有冇玩过超级人啊？ 玩咗 超级人玩过， 玩过，又系高难度嘢嚟嘅。 当时黐架啲镜好多变态。 我最型系真系空中放白纸飞镖嗰个动作。 超级人同埋飞龙啊嘛，当时私架超级人啊嘛，超级人就飞龙。反而话忍者，反而忍者龙剑传就 系 红白机嗰边嘅。 系啊， 一直好似 表现周远咯。 龙剑传争好远啊， 表现周远。周远 同埋难 者有嘢好玩，但系问题个 感觉上系两个年代嘅 game 嚟。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我唔敢讲话唔好玩，但问题真系个表现真系唔好比 喎。唔同嘅，佢超级人系当时又 叫咩？你用先另一 啲玩 game 就去到。 哇！你总之你中意玩动作 game 咧，你超级人啊、飞龙呢啲咧，你冇可能唔玩。 世界暗杀、战象之狼咯，仲有 啊，战象之狼 嗰扎 Capcom 街机移植版。 乜咁 Capcom 当年好多街机系嚼咗个世界呢边。 系啊，同埋本身佢街机系好玩噶嘛，佢嗰扎即系黄金年代，我 Capcom 年代嚟，我觉得系。 喂 ，Capcom 全盛年代嗰阵时，你 系啊，分 钟 之前嗰集绝对好玩。 同唔系真噶，即系今时今日咧，都同你讲，喂，街霸街霸同街霸咯，好闷咯。 系啊， 当年嘅 Capcom 系好多 CP System 嗰阵时嗰个年代， 唔系王之在。都系嗰句，听翻我哋 Comment Channel 嗰边嘅街机俾录啊。 系咯系咯， 大量 讲太多 呢类型嘅嘢， 转翻世界先。 大堆啊！喂，等下先，我惊J 啲创造球会好似系石枪年代， 石枪咯， 年多年代啦， 球会已经系95年。 咁又系石枪年代啦，依只系，但嗰时未有。咁啊，印象中系摆边度咧？因为 Virtual Striker 都好似系石枪啦，系嘛？ 都系石枪，都系石枪年代。因为佢机做唔到，机能有限，做唔到。啊，仲有只英雄传说，Dragon Lair 英雄传说。 Dragon Lair 英雄传说 又系啲陈陈 RPG 为先嘅一嘅。 呢啲开始都第二三线咯，去到 三线啦， 系啊。差唔多咯，我谂系嘛， 都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因为去咗之后又已经一跳跳落去又咩啊？ 实枪噶， 实枪就要同埋 PS 一齐讲嘅，因为呢两个系当时系曾经一段时间连生死嘅。 系啊， 同 PS 一齐讲出嚟倾啦，实枪自家 都多嘢讲， 内控都有嘢讲啦。 哇，嗰段讲啦，实枪同埋Dreamcast 嗰段时嗰啲湿声嘢嚟讲， 唔系实枪同 Dreamcast 世家实枪定系咩话？塔石 枪 啊， 系啊， 好啦， 呢个之后再讲啦，仲有呢个 save 底嘅悲剧啦， 嗱，咁我下一回先至讲石枪年代嘅噩梦嘢啦。